成了岁月，终于能和回忆随意的聊聊天，想聊着某个别人的情节，将那些酸的苦的咸的真的变成甜，才懂得如何对过去说声谢谢，和每一个自己终于能够和解，和每个亲 却刻骨的魂。

等他，他说他总有一天出人头地后会来娶她，他也很爱她，是他的青梅竹马，他让她放下牵挂，却禁不住泪湿了眼眶。要是爱情让人伤心地久天长，有时候又让人肝肠寸断，曾经的他为爱奋不顾身，哦穿过人海来到了上海，在充满欲望的空间，他渐渐迷失，开始彷徨，他也曾等待，他也很无奈，他写好多的信，却一封一封都石沉大海。有时爱情让人伤心地久天长，有时候又让人肝肠寸断，有些人错过就不再回来，哦 河流弯

的金色手掌。 在悄悄地悄悄地无言，脱下寂寞的高跟鞋，赤足踏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。我的梦想不在巴黎、东京或纽约，我和我的孤独也在悄悄地悄悄地呜咽。走过了一长串的从前，好像看了一场一场的烟火表演，绚丽迷乱，耀眼短暂，来不及叹息的时候，便已走得遥远。